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在这儿训人啊，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血染征袍透甲红，党阳谁敢与争锋，自古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今天呢咱们搬了天桥第二天哈、咱们接着说咱们这常山赵云赵子龙。大战长坂坡，杀了曹营50多员战将，三国演义原文写得很清楚，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杀得曹营兵将纷纷倒退，幸亏有曹操传的这道令，一进常山赵云不准伤，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如果没有曹操传这道令，那么赵云赵子龙肯定得死在长坂坡战场当中。您想想，刘关张弟兄还有多少兵，这么多老百姓扶老携幼相随，而曹操大兵一天一宿由文聘开路，要追上刘关张弟兄，誓灭刘关张，赵云跑得了吗？所以曹操传这道命令，救了常山赵云，同时也就救了怀中的阿斗。赵云怀中揣着公子阿斗，后边大将文聘追着，一直到了长坂桥前。赵云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看见长坂桥上的张飞张翼德了，赵云这精神腾一下就起来了。你的将军叫我。张飞张翼德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一看赵云，哎呦，亮银盔甲素征袍，现在连个人模样都没有了，浑身是血，血染征衣，赶紧把马往旁边一闪，子龙将军，前边寻找主公，我来抵挡曹兵。马往旁边一闪，赵云催马过去，一看呐、就在这桥后头，尘沙荡漾，土气飞扬，张飞这28个兵刨下眼睛还能凑合看得见，浑身全都是土，那可比雾霾底下待着厉害多。赵云这么一看，似乎明白了，惊呼着怀中的阿斗，现在听不着哭声了，赶紧往前一催马，马往前跑，一直跑了将近20里地，看见了前面树立一座刘备刘玄德带着残兵败将 简优、糜竺、糜芳，还有甘夫人，在树下是席地而坐。这时候赵云心里踏实了，为什么呀？糜夫人把公子阿斗交给我了，现在我看见刘备了，我赶紧把儿子给他。想到这儿，用手一托，哎呀，刚才还有哭声，现在公子令将如何？赶紧来到刘备的面前，甩着离鞍下马，把枪一戳，把马拴好了。看见刘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往前爬行，主公啊，哎呀，怎么这样？刘备也愣了，战鼓齐鸣，杀伤震耳，炮火连天，突然间看见一匹马奔来，没看出是赵云来，只瞧这员战将浑身是血，甩掉离鞍下马，拴好了马，跪倒在地，听声音才知道是赵云赵子龙，子龙将军，主公，赵云之罪万死犹轻，只因为在乱军之中寻找糜夫人，没想到糜夫人身着重伤，不肯随我而来，把公子托付于我，然后投井身亡。我没有办法劝夫人，夫人不跟我回来面见主公，投井之后，我只好推倒土墙，将井掩之。主公啊，是我赵云胯下马掌中枪，保着公子在乱军之争寻找主公。刚才小主人在我的怀中还有哭声，现在声音已无，恐怕公子难保。赵云说到这儿，眼泪就下来了。刘备这么一看，哎呀，没想到糜夫人坠井身亡，赵云赵子龙怀揣我的儿子阿斗在乱军之中逃到此处。听赵云这么一说，刘备眼泪也下来了。赵云赵子龙解开探甲丝绦，抠开护心宝镜，把公子阿斗抱出来，低头这么一看，哎呀，万也没想到这孩子睡着了。谢天谢地，赵云双手一托，把孩子拖到刘备面前，主公幸亏公子无恙，双手托着公子阿斗。刘备刘玄德一看这孩子，再一看赵云赵子龙，肯定在曹操军中来回冲入，险些送了这条性命，就为了保护我这儿子。当时刘备心中也很感动，接过这孩子，为此如此，西湖伤我一员大将，啪往地一摔。刘备摔孩子要卖人心啊！这个对这问题，咱们得现在讨论讨论啊！这刘备是不是摔孩子要卖人心？赵云是真情实意，以为这孩子呢，这么一折腾死了，哭声都没了，没想到有鼾声，这孩子睡着了。啊，那您要看《三国演义》，好多人评论说赵云沾了这孩子的光了，这人呢都有点给皇上拍马屁，是吧？给皇家拍马屁。那么没赵云赵子龙，这孩子早就死了。是赵云沾这孩子的光了，还是这孩子沾着赵云的光了？肯定要没有赵云赵子龙，公子阿斗就死了。现在双手托在刘备的面前，刘备接过来，啪往地一扔，为此如此，西湖伤我一员大将。啊，也不是哪位给改了，说为此犬子，西湖伤我袁大将。我想刘备没那么傻吧，啊，自个儿骂自个儿是狗是吧？为此犬子，他是犬子，那你是谁呀？你不是犬吗？是吧？我看了好几个版本，为此孺子，啊，就为了孩子，西湖伤我袁大将，把孩子往地下一摔，把赵云心疼坏了。我乱马军中，杀得七出七进，七进七出。啊，马连良先生都绕嘴了，我命都怕搭进去了，是吧？到现在这孩子您给我扔地下，赶 紧过来把这孩子抱起来。那么刘备摔孩子要美人心，咱们分析啊。我说为什么说大家伙儿哥们儿讨论讨论？我上新加坡说书去，那时候是九四年啊，我93年上新加坡，然后94年在那儿研讨三国。这个我那赞助商啊是卖中药的，卖中国的中药啊，其实他们也是华人。这药商的姓陈，陈先生。后来呢就召开了一次三国研讨会，这三国研讨会呢里边去了好多学者，新加坡的学者，马来西亚的学者，印度尼西亚的学者，印度学者，台湾的学者啊，大陆学者就我一人啊。这个自助餐很好啊，花了不少钱，就讨论这三国演义啊，讨论得很热烈。后来讨论讨论就讨论到这个关于三国演义的谚语啊，就说起来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说连老师，您说这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怎么回事？我说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确实要买人心的。他怎么见着要买人心的？我说你们想想，刘备往上一站多高？《三国演义》原文写着身高七尺，往上一站，双手过膝，两耳垂肩，二目自顾其耳啊，反正我看不见啊。双手过膝，来往这一站啊，这是磕膝盖。双手过膝，给我磕膝盖了。不磕膝盖，好像那长臂猴差不了多少吧，是吧？如果刘备要是打篮球，我估计这勾手飘球准备打得好啊，这勾手飘球啊，这么一勺就过去了，是吧？刘备双手过膝，您瞧，咱们大家伙研究说扔东西哈、啊，说我抱一西瓜，看这西瓜不顺眼，我怎么买这西瓜怎么这儿揉的？啪往地一扔，啪往地一扔。没有说摔这西瓜的，啪往地一扔，啊，摔东西往地扔东西都是哈腰，没有说扬着脑袋。所以说刘备刘玄德双手过膝，他扔这孩子呢，他不可能往后仰，为此如此啪往地一扔，那可能不是他亲生自养的，啊、往地一扔这孩子，他得低头哈腰，本来双手就过膝，低头哈腰，啊。差不多了，跟放地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刘备是最好的演员，他会拢控。搁咱们行话来说哈，双眉妖术，眼目圆睁，脸上严肃。各位，为此如此辛苦，上我一员大将。他拿着眼神就把赵云拢过来。赵云一看啊，摔他儿子都想着我，为他这儿子辛苦，爸爸抬扔地下了。他冷控啊，让赵云就注视他这脸，就望着他这胳膊长。所以赵云赵子龙眼泪流下来了，主公用肝脑涂地，您对待我这样，我赵云赵子龙从今以后福保主公绝无二心，为主公肝脑涂地，随死无恨。我为您死我认了，为我你都扔你这儿子，摔这儿子。所以刘备非常会表演啊，为此如此啊，我这胳膊短没法抻啊，我没有这长臂猴的功夫。所以说呢，老百姓不胡说，西湖伤我一员大将，摔孩子要美人心啊，往前一呼，这孩子几乎搁地下了。赵云赵子龙这人心眼实诚，净看他这脸了，没看他这手啊，反正旁边这甘夫人挺明白的啊，能看清楚了。我说他就因为这个，所以说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这位学者说不尽然，林女士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他们不管我叫林老师，也不管叫林先生，叫林女士啊。这个我不太同意林女士的看法。我说那你有什么高见您讲讲，我也学习学习，我这人很虚心。他说呢，你说他真摔假摔？我说他假摔呀，所以他就要美人心。那您看法不全面。您要说他假摔是要美人心，我说他真摔。我说您怎么证明他真摔呀？他说您想啊，如果要不是真摔，这孩子何至于被摔得脑震荡糊了糊涂活了40多年。你也高人有罪。我说您真高，好家伙啊！这个让刘备真摔摔得脑震荡了，糊了糊涂活了42年。后来我一琢磨，我拦住他，我说也不尽然啊，不尽然。 要糊了糊涂的，他干嘛乐不思蜀啊？是啊，这位学者说他干嘛乐不思蜀，他就爱玩啊，爱玩也不对。他爸爸刘备刘玄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受了多少年的罪，经过多少苦难，才得了西川小小的地盘，然后当了三分之一的天下的皇上，没当几天死了。他当了，吃喝玩乐享乐不尽，最后归降了魏，乐不思蜀，比他爸爸刘备刘玄德享福享多了，开呀想得开，这人心眼宽敞，能活得长呀。这公子阿斗确实是我的楷模啊，这心眼宽敞能活四十多年真不简单啊。当然不是活的四十多年就死了，就在那时候又当了四十二年皇上，四十二年真命主。所以我看见了，您说真摔假摔，可能摔得更聪明了一些，也许咱们人的大脑啊，现在据说只能是三分之一五分之一在活动，可能把那部分给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他明白了，干脆我这一辈子吃喝玩乐得了。后来呢，那主持会议在讲，咱们别讨论了，咱们接着下来讨论别的问题得了啊，就把这问题做收敛了。但是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启示，说刘备真摔假摔，你说完全假摔，蒙谁？蒙赵云，赵云多聪明啊！常山赵云赵子龙，福保英明之主。赵云这一辈子不办错事，脑筋非常清楚。如果刘备完全是假摔，那感动不了赵云。真耶假耶？既真又真，既假又假，感动的赵云说，肝脑涂地为主公您虽死无恨，把孩子往上一举，刘备刘玄德接过来交给甘夫人，您说这孩子多大造化。那么赵云赵子龙最后死了啊，七十多岁死了，后主刘禅传下旨意，让他埋在四川大邑。您现在要到四川大邑这地方，有子龙庙啊，依山傍水，气势宏博。顺平侯子龙之墓，常山赵云在长坂坡这儿也有他的庙啊，真定也有他的庙。说常山赵云赵子龙出身常山真定人啊，那么您现在找真定找不着，找正定啊，咱们要顺着大道奔河北奔平遥哈、啊，都经过正定。那么原来的真定什么时候改的正定啊？您查查历史，是雍正元年。为什么雍正元年改成正定？因为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真定犯了他的名讳了，所以改成正定啊。那时候封建社会，你跟皇上叫一名字啊，那根本就不行。那刘秀当皇上的时候，秀才都得改，对不对？所以说雍正元年把赵云赵子龙的家乡河北真定改成河北正定，就因为雍正皇帝叫胤禛。您现在要到正定，那赵云这庙占地二十多亩，赵云赵子龙在当地那人缘好极了啊！现在反正哪有名人哪儿就能开发啊，哪怕有个墓呢啊，都能开发出来。哪儿有名人哪儿开发，哪儿有旅游哪儿都去人，哪儿有旅游哪儿都挣钱。反正要挣我的钱恐怕挺难，我这人就不爱旅游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老看哪儿，看完了以后看他是他，好比您说我上北海，看完北海回来我还是我，北海还是北海，所以我就不去了。要都跟我似的，这旅游事业就麻烦了。不但我这样，我老伴儿也这样。我说你看人咱老两口子净旅游去，咱俩也不没地儿去，咱俩溜达一趟。他说我看家挺好的，你要去你自个儿去得了，老伴儿不陪着我，你说我干嘛去啊？我也觉得家里挺好啊，七十多了上哪儿去？一走了谁说书啊？我们俩还看着书本了。所以说呢，常山赵云赵玉子龙活到七十多了，您往后听啊，赵云赵子龙到后来截江夺阿斗啊，龙凤呈祥，二起周瑜，诸葛亮派的是赵云，如果派张飞就麻烦了啊，张飞一枪能把孙尚香给攮了啊，能把孙权的耳朵揪下来，只有派常山赵云才能完成龙凤呈祥这任务。然后取长沙取思郡的时候，看见赵盼的嫂子啊，长得貌美绝世无双，赵云不娶啊。到后 来刘备刘玄德为了给关云长张飞报仇，率领西蜀的兵将70万大兵兵发江东，给关云长张飞报仇，阻止刘备刘玄德跪在地下立剑的就是常山赵云。所以赵云这一辈子几乎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那么赵云截江东阿斗，把这孩子平平安安交给了刘备刘玄德。刘备看着常山赵云这孩子已然交到甘夫人手里了，突然间想起三弟张飞，哎呀，子龙将军刚才看见翼德否？三将军正在长板桥上抵挡曹兵，哦，速去探来。刘备不放心，马上派人到长板桥去打探张飞。这时候张飞胯下马掌中正把手抱枪往西关桥，文聘指挥人马是先锋军追赶张飞，追到长板桥前一看赵云过去了，再一看张飞五马长枪在长板桥上。文聘这人很聪明，他原来是襄阳的大将，荆州牧刘表手下的战将，一看张飞张翼德一个人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在这长板桥上，一勒马5000精兵轻骑兵唰的一下就在桥旁边一字排开了，掌旗官高挑大旗，大将文聘胯下马掌中枪往桥上那么一看，哼，那张飞张翼德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就地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五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战，身披大叶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手持丈八蛇矛枪，马临疆场敌人败。张飞张翼德一看对面曹操兵将来了，晃山行擦啷啷假叶声音响，虎须倒竖还眼圆睁，文聘在望张飞张翼德身背后一看，尘沙荡漾土气飞扬，哎呀，张飞一个人乌马长枪在长板桥上，后边尘沙荡漾，难道说诸葛亮在这儿有埋伏吗？文聘正在这儿瞧着呢，就听见后边乱马奔腾，哎，打打打杀，大将文聘回头再一看，曹操大将曹仁离点越进，夏侯惇夏侯渊大将许褚张辽张合带着自己的兵将跟海水涨潮似的，就在文聘的大队后边往西一字排开。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笑着奔跑，一片心。